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微信，在982，在微信里面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在右下方的视频直播里面，你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了。 是的，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开头片花我们听到了11月17号呢是我们的世界学生日，都是我们的共同的节日。我们的 FM98.2 呢也是跟我们的青年跟我们的学生也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所以在11月17号当天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 98.2、 锁定我们哦、 因为当天我们会有全天的这个大型的特别的直播节目。 没错， 说到11月17号之前有一个节日，就是本周六了。说到这个，曼宁跟我的表情， 啊、 就是棍棍节嘛，对不对？ 嗯。 曼宁，你过节吗？ 嗯，你说的是过哪个节呢？你说的是过这个剁手节吗？ 这个肯定大家都要过的，就是我关键点肯定是在另一层含义上。 这样的人就很讨厌哈，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看来得过节，咱俩都是需要过节的。但是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各位。啊，喜欢曼宁的男生们啊，就是可以听一下曼宁的回答。就是说，如果说女生哈，包括曼宁在内的很多很多的期待着，就是双十一不过节的各位女生们哈， 好像不太有可能了， 太近了是不是？ 对。 但是还是有希望，咱不放弃哈。就是你觉得男生哪种表白方式，你觉得会比较的令你心动？ 哪种表白方式令我心动？ 对，成功率高，你给我们支支招。 如果是我哈。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很喜欢很浪漫的、很文艺的男生。 哎，他什么方式呢？ 然后比如说，比如说给我惊喜的那种，在我不经意间，然后突然我一转身，然后他就给了我唱了一首歌啊，或者拿了一朵花送给我啊，就是这样。就是我很喜欢惊喜，这种惊喜呢，最好是带有这种文艺色彩的哈，这种文艺女青年就喜欢这样哈。 首先是曼宁是肯定是偶像剧看多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疯狂的给我们节目打 call 是不是？ 哎，也是啦。 要用音乐的方式打动女生， 对，作为一个音乐 DJ， 怎么能不拿音乐来跟我表白呢？是不 是？ 是。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其实也是教各位小哥哥们啊，如果想撩女神的话，想要表白的话，其实唱歌啊也是一个很好的表白方式。那么今天 前提是你那个就不跑调啊，是吧？ 你这是来单独的，就是 diss 我是吗？ 没有，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你要是愿意对号入座，那我也没有办法。 今天我就来证明一下。各位小哥哥也要需要证明一下自己。咱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啊，就叫做男人情歌。 哎， 就是大家如果说今天的这些歌曲啊，如果说想要表白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借鉴一下，好不好？ 就是用情歌来向女生表白。 对，我们今天呢会为大家推荐几首我们好听的这个男人情歌的一首歌曲。 是不是适合表白的歌啊？ 对，适合表白，非常适合表白。而且呢，还有几位唱吧红人呢，也想用这种男生情歌的这种方式来向他所期待的女生， 是不是这个音视频同步教学？ 对呀、 啊，就告诉你，哎，我告诉你表白怎么表啊，就 是 这样子。 如果想双十一不过单身节的话，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会为大家出个招 了，好好听啊！ 是的，我们今天先为大家这个先声夺人板块，先为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先来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我把我唱给你听， 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先声夺人板块已经来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男人情歌，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陶喆 歌王啊，对不对？我们的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 听一下。 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 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更多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甜甜的哈，其实说到陶喆，大家非常的熟悉，他呢就是比较擅长的就是 R&B 的歌曲。其实他也是有一个美誉，叫做台湾的 Baby Face。 哇，为什么呢？ 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 知道。你只是知道结果。 对，知道结果。 其实这个歌呢是2005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哈，《太平盛世》里面收录的一首单曲啊。 是的。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在 KTV 里面啊，以前常点这首歌，尤其是那个就是爱你爱着你，这首这特别的好听。 有你。 好了，张彤，明天的时候交给你去表白吧， 还是得过节 就可以不过节了。 是这首歌，我觉得，咱们还是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甜蜜的感觉，因为，我们这种啊需要被关怀的人，还是都希望被歌曲温暖一下。 好。 满满的陶氏情歌风格的这首 R&B 的歌曲，有没有被大家所接纳所温暖到？ 反正呢我是很喜欢啦。 对，我觉得如果想要给女生那天要表白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曲 可以选这首是吧。哇， 对，很甜，而且呢我觉得也怎么说不是太难唱，咱们就只要不要求那种 R&B 充分的人民心智，还是可以能做到的。 没错，而且这个寓意也很好，就是爱你不离不弃啊，就是无论如何怎么样都爱你。 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天之前赶快的摆脱这个， 也就一天了，大家抓点紧啊。 是，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进入到今天的魔音社，因为今天的我们的唱吧红人也都是非常有魅力的小哥哥，他们今天会如何演绎他们心中神圣的男人情歌呢？我们一起来期 待 一下。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马宁。 那么大家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上来搜索活力982，都能看到我们的直播。 对， 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稍微有点温暖但是有点 凄凉的环境之中， 温暖又凄凉的日子里面，快点跟我们互动吧，我们来相互取暖一下啊。 对，因为今天我们的唱吧红人几位小哥哥颜值很高，歌唱的也不错，究竟大家喜欢谁，或者说喜欢哪首歌曲，也希望大家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择。 没错 啊，也有可能会为我们准备要表白的一些男生提供一个很好的选择。 提供一些，我们现在来有请第一个唱吧红人，叫做金子君，他带来的歌是 下一个 永远，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嗨，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唱吧。今天是11月第一次录歌，把一首非常经典的张信哲的下一个永远送给你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永远守护在一起的那一半。 那天条界线，你忘了好好说再见，只留下背影是我脑海今天的画面。我独自站在曾经爱与心痛的边缘，在城市里流连，却看不见下个永远。变成另外一个人，今天是我最后做个爱你的罪人。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 金子君的下一个 永 远，唱得很深情嘛，而且他这个眼神对着这个屏幕，感觉哇，感觉他表白的人就在对面哈、啊，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首歌曲已经是啊，选择在双十一之前，如果要表白的话，一个备选歌曲了。 可以的， 很深情。 而且呢，张信哲嘛，也被称为情歌王子啦，选他的歌肯定是没有错的。 是，第一首金子君的歌，大家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来扣数字一来表达您对他的喜爱，好不好？ 欢迎大家来投票哦。 是我们的第二位唱吧红人啊，哎，无名， 他就叫无名是吗？ 是无名啊，他的这首歌曲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咱们也是听过了很多遍， 对， 它是由林忆莲 唱的，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曲也属于深情风格的。 哇，我想知道林忆莲演唱的。他该怎么唱呢？应该很高难度吧？ 对，男生进行演绎女生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有实力派的林忆莲的歌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们还是来期待一下。 好， 哎，颜值依然很高，这是 一 个青春风格的 男生， 感觉萌萌哒。 对， 希望呢， 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我们一起来稍事期待一下。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是怕见了面会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把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口，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口，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把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难过。我对遗忘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对你的声音，你的影，你的手，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他，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也真心真意的等我。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于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于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哎，的确是一个跟咱们猜测的是一样，是一个深情版的演绎。 哎，小哥唱得很卖力啊。 对，虽然说一个青春偶像的一个外表，可是演绎这种实力派的啊，是非常深情的歌曲，也是毫不费力， 还是 hold 得住的。 嗯，所以大家如果支持我们的第二位，我们的唱吧红人无名的话，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上扣数字二啊。 没错， 听说爱情回来过。刚才曼宁说这首歌不太适合表白。 对，这个感觉是即使是你要表白，可能也这是求复合的意思啊。 对对对，求复合。哎，其实谁说就是这个一定要就是表白，这求复合也是可以的嘛。 对啊，回头草不好吃吗？也还可以吧。 对，合适的话还是不要错过。 对 不对？嗯，来，接下来我们的第三位唱吧红人，这首歌曲呢就比前两位的要轻松一些了。 嗯， 虽然歌名啊显得有点太谦虚啊，我想我不够好，但是这首歌的曲风， 但我就是爱你，潜台词就是这样。 对，但是曲风呢是那种小活泼的哈。 哇，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唱吧红人 新亮 如何演绎这首《我想我不够好》。哎，的确也是偶像派的啊，颜值很高。哎，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仅听歌，也要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在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及时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的小哥颜值实在太高了。 这是万一表白对象颜值没有这么高，是会不会拒绝人家？ 今天你一点没理我，心情变得超级糟糕，我真的没想跟你吵，请你把坏情绪统统都忘掉。我对着电脑傻傻笑，看聊天记录多美好，忽然间什么都变了，让我接受不了。我想我不够好，总让你眼泪掉，你打我骂我就是不要拉黑掉。我想我不够好，能不能却忘掉，你不理我的日子我总睡不好。我想我不够好，没把你照顾好，我又不是很神奇的天气预报。我想变成海绵宝宝来逗你笑，对着电脑傻傻笑，看聊天记录多美好，忽然间什么都变了，让我接受不了。 我想我不够好，总让你眼泪掉，你打我骂我就是不要拉黑掉。我想我不够好，能不能全忘掉，你不理我的日子我总睡不好。我想我不够好，没把你照顾好，我又不是很神奇的天气预报。我想变成海绵宝宝来逗你笑。我想我不够好，没把你照顾好，我又不是很神奇的天气预报。我想变成海绵宝宝来逗你笑。 哎，今天的我们的三位唱吧红人都已经演绎完毕了。我看现在火星直播上大家都已经不知道该选什么了。 火星直播上啊，大家选二号的好像比较多。 哎、 然后其他的小朋友们呢，哎，怎么大家都送上礼物啊？ 嗯， 就是这个茉莉是我们的新朋友吧？她分享了直播并送上了好多的小火星，还有私人经理清新 boy 梅开二度都来到了我们的小火间啊、小火间是什么？我们的 很火的房间。 对对对， 帮你圆 护过来。我们这里太热了是吗？对，还有这个私人经理瑶瑶也送上了他的小礼物哈，谢谢大家。 嗯，今天三位都是各自用各自的喜欢的方式啊，喜欢的歌曲来通过歌声来表白， 没错， 啊对啊，今天都是男人情歌。那其实我想问曼宁一个问题哈，就站在女生的一个立场上，你觉得你心目中男生如果向你表白啊，你觉得哪首歌是成功率比较高的？ 男生向我表白啊？ 男 生向我表白的话，其实我比较倾向于唱我的偶像的歌，并且是我也会唱的，能够勾起我很多回忆的那种歌。 哎， 比如说周杰伦的，是吧？ 我就猜就是杰伦了， 是吧？然后他的歌一唱起来就哎呀，你居然懂我，然后就有这种感觉。 曼宁是说选了一首你酸什么男人酸什么男人， 毕竟我没有去看演唱会啊。 是， 然后就比如说他唱个什么双截棍啊什么的，那就算了吧， 那就算了。对，你 得双截棍跟我表白，这个画面也是蛮吓人的， 至少得是什么像什么甜甜的呀， 哎，对， 这种比较 对我特别喜欢 女生心里的歌。哎，如果曼宁不问我哈，就问我就自己说吧。 我很想知道啊。 哎，如果我表白的话我会唱什么歌？其实我是受到这个唱吧红人心亮的这个感染哈，我就想到一首也很甜的歌，叫《你是对的人》，我觉得也还不错。 你是对的人，怎么唱的这首歌？ 就是，你是对的人，不得不哎 ，sorry 啊，今天表白估计成功不 了 。这一看就不能表白啊，没练好，忘词了。 是，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心中都有一个比较期待的对方想唱给自己的歌，我觉得也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给我们进行分享、啊， 对，给我们留言吧。 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支 MV 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首歌了。 哇， 其实说这首歌说是表白也不太合适。 曾经表白过的人， 对，但是怎么说呢， 时隔多年再给他唱一首，感觉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个人啊，我们就是这位歌者啊，这位歌手其实是一个情歌王啊，陈奕迅，对不 对？他的今天的这首歌《十年》也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可能很多人情歌 top 榜的排名第一的一首歌曲， 而且这个传唱度真的是超级高了。 对， 我觉得很多人听这首歌都能想起自己的往事了。 是，总有一句歌词让你 戳到你哦， 心扉。对，我们今天还是用回顾的方式来听听我们的陈奕迅 Eason 的这首《十年》，来看看我们过去的感情和即将面对的感情有哪些畅想。 好。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走向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 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是不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一首在情歌的榜单上可能很多都会提及的一首歌，一首非常经典的《十年》，来自于陈奕迅。那么今天呢，我们盘点的主题叫做男人情歌啊。其实我之前看到有一句话说，这个伤心不听陈奕迅，年少不听李宗盛，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伤心不听陈奕迅，我刚才听着都伤心了，真的伤心了，觉得这是一种很深沉的爱啊。 那您提前过双十一了是吗？ 讨厌，烦人。 提前开始感伤了。咱们今天啊，有故事的好同学的这位歌者，我们这位词作者啊，就是罗大佑先生，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很多人心目中的情歌的鼻祖， 著名的音乐人啦。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首有故事的好同学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罗大佑的《是否》。哎，这首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接下来还是我们用心去感受一下吧。 好。 这是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又无止境的路，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一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是否这是我一阵的离开？是否春水不再向东？ 前让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单。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这个我们的罗大佑的《是否》，是我们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的里面的一首歌曲。嗯， 这首歌呢还是哇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共鸣哈，所以大家都在火星平台上送上了小礼物吗？嗯，我们看这个叶问大师还有茉莉啊，私人经理瑶瑶清新不爱都送上了这个小火星和小礼物。嗯，谢谢你们。 是的， 看来你们都比较认可罗大佑哈。 哎， 很不错。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几首歌，我们都说男人情歌可能有向女生表白的歌曲，同时呢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失恋或者说情感过后的一些感伤。 对，他还是很表达了很多不同的情绪和情感。 是，那么这首歌表达的情绪就是说爱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伤害已经造成了，无可挽回了，那么如何 怎么办呢？ 劫后重生。嗯，啊，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 泪水要忍住，心里还要过得去， 要装作坚强。哦，我不在乎。嗯， 我不在乎，但其实心里怎么能不在乎呢？ 是吧？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的这首歌曲，我们是罗大佑啊填词作曲，后来呢经过了我们的苏芮包括张艾嘉的一些演唱之后呢， 哎， 其实我们都发现 邓紫棋齐豫都有唱过。 对，其实这首歌的魅力我们都感受得到。 对， 这首歌包括很多年轻人我也听过，它是电影搭错车的这个原声。 没错，而且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还是不错的。 嗯，可能说在伤感情感就是受伤之后，可能这首歌有一种 是不是唱完了以后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回忆哈，啊，勾起了往事。 对，今天啊就是我们一起盘点了一些男人情歌啊，其实说到男人情歌可能咱们刚才说有表白的，也有说受到了情感的伤害的一些， 对，有很多 自我治愈的歌曲。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节前特别的策划 给大家预热一下双十一那天，大家不要太难过，毕竟今天已经听了这些歌。 对，该疗伤的疗伤，该表白的 表 白， 表白 对，我们给大家充分的启示。今天呢也是我们在火星直播上看到了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们既然是一个全民 K 歌的一个节目，如果想报名我们的节目应该怎么来呢？ 哎， 大家欢迎大家发送我们的简历以及我们的这个样音的小样呢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的公共邮箱里，我们收到大家的邮箱，如果合适的话有欢迎大家能够随时的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非常的欢迎大家。那么时间到了18:39， 是 马上就要结束了。后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982的今晚游戏。 嗯， 那么明天呢，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 是的，那希望大家能够明天锁定我们，因为我们明天会有一个全新的歌手带来他的好听的歌曲的演唱， 哇，还是值得期待的。 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那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各位。